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曲艺系为了迎接国庆佳节，全系师生排演了一场师生同台的教学成果专场，展示各曲种的教学成果，请听报道。 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曲艺系自2016年10月成立以来，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众多老艺术家、理论家为曲艺系师生把关护航。梅花大鼓专业教师何丹介绍说， 我们这次的活动呢，得到了国粹传承促进会的对我们古曲教研室的大力支持，也是非常的感谢，而且也感谢各级领导，还有我们的专家顾问和社会各界一直在关心我们曲艺系所有学生成长的朋友们。 这场演出曲种丰富，是北戏曲艺系师资力量和教学成果的集中性汇报。 今天节目单上所写的这些曲种呢，都是我们平时开设的专业课程，有单弦儿、连珠快书、京韵大鼓，京韵大鼓分流派、白派和落派都有，西河大鼓、梅花大鼓，还有评书。 好梦的文凭吓炸了肺了，受制的江东马周瑜，幽州烂汉，你竟敢跟我来作对，挑一闹，踏平江东，我灭了你。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明晚由李宝春导演编剧、何赛飞、金世杰等主演的戏曲音乐剧《杨月楼》将登台天桥艺术中心。这部剧根据晚清著名四大奇情冤案之一改编，讲述了京剧名伶杨月楼跌宕起伏的命运及爱情。作为戏剧音乐剧，《杨月楼》立足于戏曲传统，囊括了评弹、现代歌曲和交响乐元素，同时结合多媒体舞台美术装置，带给观众丰富的视听体验。民族经典歌剧《洪湖赤卫队》十一期间在大剧院拉开第五轮演出，著名影视演员李琦也加盟出演彭霸天。在保留原剧音乐和台本的基础上，主创团队对剧目的完善让歌剧戏味更足，观众可以在洪湖水浪打浪的动人旋律当中感受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革命信仰以及与百姓的鱼水情深。本月7号，著名女高音歌唱家何慧将与维也纳圆形剧场四重奏共同登台大圈，演绎普切尼、比才等多位作曲家创作的经典歌剧咏叹调。以色列国师级导演、剧作家约书亚·索伯尔自编自导的戏剧《犹太城》中文版将于11月首演。这部剧通过极端环境当中人们面对死亡的乐观选择，歌颂了人类生命的高贵与优雅。目前犹太城已经在超过25个国家以20多种语言上演，剧中人选择用艺术来表达生命的高贵和优雅，以此抗衡残酷命运的黑暗与肮脏，并释放着他们的力量。这部剧将于11月9号到11号登陆北京保利剧院，并开展全国巡演。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公众微信号如梦剧场，或登陆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明天白天晴朗的天气将继续维持，但朋友们在出去玩的同时要特别注意紫外线对皮肤造成的损伤，防晒必不可少。

我妹在北体大学的是体育教育 哦、 然后呢她又去了中央戏剧院戏剧学院学了表演 哦、 而且呢她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就是她做健身嘛又是一个健身达人、 嗯、哦、有很多的有很多的 title 所以她有很多的故事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啊、嗯、先说一说吧其实陆霞当时什么样子的机缘接到了这个角色啊红海行动 其实林超贤导演他以前看过我一些动作剪辑电影的动作剪辑他觉得我动作的部分给了他一些惊喜 嗯 所以就是找到他的副导演联系我希望能见上一面、嗯、因为戏中这个角色其实是跟动作分不开的他、 嗯、 本身是一个军事动作电影、 嗯、 对所以嗯当他见到我的时候我们是约在北京的一个饭店、 嗯、 然后监制也在 嗯 我们三个人坐下其实他跟我聊最多的就是说 嗯 其实练武我从小练武嘛 六岁习武 嗯习武人的眼神和真正军人当兵的一些人的眼神、 嗯、 很多时候透露出来的那种刚毅和那种犀利的 嗯 感觉是很一样的、 嗯、比较像的、 嗯、比较像的、嗯、因为其实我有很多的同学、 嗯、 都是有当兵的、 嗯、 有做消防员的、 嗯、 有做武警特警、 嗯、 甚至参与反恐的 对因为我妹妹那时候差点进了这个北京市的特警队 哦 因为很多军人都有武术功底 是 哦、 嗯、这个层面来讲其实我们是有相通点所以导演也是看中了这一点、 嗯、 无论从你的气质外形还有你骨子里透出来的那种劲儿、 嗯、 都比较吻合、 嗯、 所以导演就也没有说试戏、 嗯、 就是见了我一面就定了我 就定了但是你呢你双向选择吗你他有告诉你之后你拍成那个样子吗、 嗯、 就是累成那个样子吗差点把命都搭进去了吗 我不想这个东西我觉得他给我机会、嗯、想都不用想 想 都不用要答应、 哦、所以当时林超贤找到你的时候你觉得哇这个机会很 不错就必须要去、 对就是天上掉馅饼的感觉、 那种感觉所以根本后面的事情都不问了啊都不问了然后呢直接就接了 对但是你也没有想到红海行动这次现在已经破31亿了是吧、 哦、 你有想到他能这么火吗应该没有想到吧 其实 嗯 我能想到他会很受欢迎、 嗯、 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林超贤导演的作品一直是无论是口碑还有他的电影本身的品质都是被认可的、 嗯、 我也是他的超级 fans、 嗯、 对上一部戏《湄公河行动》 嗯、 已经是在票房上口碑上都是大黑马了、 啊、 对 绝对的黑马 对所以我听到说他要拍《红海行动》的时候我首先就觉得这部戏一定会在口碑上得到大家的认同、 嗯、 因为对他拍戏的那种戏的质量是不用质疑的 嗯 哎其实当时你接到的时候就是你见林超贤的时候你的形象是什么样子的 我当时见林超贤导演的时候其实是披肩发 披肩发呀 对以前我是短头发的但后来我觉得好像短头发太限制你的戏路了、 嗯、 所以就留长留到披肩发的时候其实刚刚留长见到导演之后导演对我就有两个要求、 嗯、 第一个要练肌肉 嗯 第二个要剃光头就是剃寸头 嗯 我当时真的是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但真的到剪的时候、 嗯、 我还有点犹豫 嗯 因为我没想到会剪那么短 嗯 对 嗯 因为其实这种寸头的特别挑脸型和 头 型、嗯、对 没错、 嗯、 对吧 嗯 特别是女生 嗯 对对对 对 你万一剪完之后 很难看 怎么办对你出去见不了人 嗯 对就是 就更限制戏路了 限制戏路了 剪完以后林超贤导演说哎呀 还是换个人吧 这个我们换个人吧这个头型不太合适、 对啊剪的时候我们连合约都没有签啊直接就给我剪了、 哦 说这要是真不用我就顶个光头回家我妈都不要我了、但其实剪出的那个效果、当时有很多工作人员在场、 嗯、 然后包括导演监制都在、 嗯、 他们突然看到 我那个形象出来之后我就发现他们大家都是眼前一亮的感觉 就选对人了 、对然后瞬间就是自信就回来了、 你在现场应该是你的工作量我们从电影上看是跟所有男人是差不多的 是一样的因为导演进组前他说既然你是有武术功底的 那我希望在戏中最难的最危险的动作部分由你来完成有没有

但是我不敢讲，我还是有侥幸心理的。 嗯、 我觉得我 能养好， 我能养好，嗯、我一定可以、嗯，也是有信念在里边吧。 嗯， 然后每天就按医生的嘱咐，怎么样去锻炼、 嗯， 怎么样去慢慢学会走路，嗯，然后怎么样去刺激他，然后怎么去按时敷药啊， 嗯、 按时换药，就这样的。然后临到摩洛哥前，其实已经能正常走路了， 嗯， 就是外人看起来好像没事儿、 嗯， 但里边让我跑步 啊、 嗯，因为跑步的时候就不小心，可能骨头再断的话，就二次损伤，基本上就长不回去了。 哦， 这个是挺害怕的。所以刚去摩洛哥那几天，一是时差问题睡不着，二就是心理压力特别大， 嗯、 老是失眠。对 啊，这个其实你的心理应该是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因为对你来说，可能就像你刚才说的， 这是一个太好的机会 了，你为了为这个机会付出了那么多的努力， 嗯、 然后现在当时其实就是脚一下子伤到的那时候，你是不是心情绝望了？ 崩溃了，真的崩溃了。嗯、我觉得等了这么多年，终于有这样的机会给我、 嗯、 然后突然出现这么大的事情、 嗯、 我觉得这是在考验我，这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啊、 就是很难过，难过了几天，但我相信能好，因为我会想尽各种办法、 嗯、 所以就是在拍戏的每一天，我带了小半箱的那个绷带， 嗯， 我每一天出门前都把脚就紧紧的缠住不过血，这样的话你就木掉了整个脚、 啊、 然后再加上我们那个鞋是战术靴子嘛、 嗯、 它那个高帮的、 嗯、 你可以把鞋带勒得非常紧， 嗯， 所以它能帮助我去保护脚踝， 哦， 对，所以就这样去拍，一天下来就是到晚上回到酒店整个脚都完全没有知觉，全是白紫色的那种，就特也是挺吓人的，对， 好痛！ 我觉得那个当年没有选择做演员是对的。 哎，这个真的是，那我想知道，就是后来你有跟这个领导说你这段经历吗？ 我是前些天跟他说的，他都懵掉了，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他后来知道， 我也不知道。但是其他的几个队友知道，我们蛟龙小队的其他几位战友是知道的，但是他们知道我不想去把这个事说出来， 嗯、 因为跟导演讲就是说怕导演觉得哦，你要是有伤的话，肯定是在给你的任务上会降低要求、 嗯、 标准，那样我绝对是。 太好强了，我觉得。 对，这 你汗不汗颜？ 我非常汗颜。 但是我做女人嘛，我们就认了，反正。 对对。 你对男人，你汗不汗颜？ 我真的很汗颜。 哎，其实所以通过我跟陆霞一块聊，就一个人的成功，他是有很多很多的因素组成的，特别是这真正是实力派的演出了。 对话文艺作品重量主创，探访台前幕后独家故事，新鲜，专业。好听，众星闪耀，一林过招。周一到周日，每晚八到九点 ，FM87.6，演艺群英会。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十一假期特别节目《精彩节目精编版》。那么在下一节当中呢，我们会继续为您奉上今年热映的一部电影《开心麻花》系列之《西红柿首富》，来聊一聊他们背后的故事。好了，我是高磊，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分享。 文艺金秋，相约央华。北京文艺广播与央华戏剧共同推出经典与高度央华展演季主题活动，安娜、孙强、犹太城、许晴、胡歌、如梦之梦。 帮帮我好不好，我找不到我太太了，请问你有没有看到我太太？ 周梦有段日子住在一个湖畔。 蒋文丽、刘军明年此时， 我太能跟你聊到一块儿了， 而且咱俩还特别有默契。 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犹太城主题曲跨年音乐会，戏剧经典音乐盛宴，详情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如梦剧场微信公众号，让戏剧照亮生活，让感动成为愉悦。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送我离开岸，经过了乌云孩子般的天，看到了月亮的笑脸，那时船才能开向地天边，阳光把冬天晒得很暖，船再次扬起帆，歌声就在彩虹的下面，继续走吧， 继续走， 再快一点， 再快一点， 热情的土著人已经把篝火点燃，继续走吧， 继续走， 挥动衬衫， 挥动衬衫， 那些神奇的歌声在把我召唤，娇艳娇艳的花开满山间，雨后山谷里传来一首歌，歌词的意思是这样的， 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赵雷演唱的《西红柿首富》这部电影的推广曲，叫做《彩虹》。下面我们欢迎一下我们《西红柿首富》的制片人，也是西红柿影业的合伙人马驰。你好， 大家好，大家好， 还欢迎马老师。 这个还得欢迎一下，他还是演员呢。 哎呦哈， 这是叫 BB 专车司机马司机，哎，欢迎欢迎。 而且人家这个马老师是演一部都是过亿，演一部票房都上 什么叫过亿、 啊、过十亿，过十亿啊！ 是啊，你注意啊，你的措辞，我跟你讲，哦、是吧？ 十亿先生，十亿先生啊！ 那、个上一部是什么来着？ 夏洛特烦恼。 对对对，嗯、啊！但我觉得这次你明显比上次有突破， 演 词多了。 还有旁边这位啊，就是我跟大帅一开始，反正我一开始没认出来。如果说看了《西红柿首富》，想跟他对上号呢，现在目前有点难。 对，因为我是能认出来，因为我看着他的戏长大的。哎呀， 你这注意措辞了啊！欢迎一下我们《西红柿首富》这部电影的主演张一鸣，你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 哎，欢迎一鸣啊！ 这一鸣估计这段时间。他的体重一定是大家就是最津津乐道的那一话题，因为在《西红柿首富》这部电影当中呢，他跟沈腾搭档 啊， 很胖， 很胖 啊。据说为了这个电影，先增肥40多斤， 嗯， 现在三四个月又减肥40多斤， 嗯， 你这真的太不容易了啊！ 太不容易了，减肥太不容易了，吃那个增肥还是挺高兴的， 就是他原来底子就好，原来底子就是我记得当年在电视上在爱笑会议室的时候，那时候就挺胖了啊， 对，有一阵儿挺胖 啊，就已经挺胖了啊，但是所以再增肥几斤的话，应该没问题啊， 可以， 不是那时候人家已经帅了 啊， 就为这个电影导演说你要不胖就没法演了。 哦， 是杜撰吗？ 不是杜撰，反正导演就是这么说的。对， 今天是黑导演专场是吧？ 导演警告我好几次，就是再胖的再慢一点就换人了。 问一下这个马驰哈，你看《西红柿首富》，这个西红柿得跟听众朋友是不是得说一下？ 对，这个什么含义 啊？ 刚一听大家都以为是吃的哈，还以为是个食品公司。 对， 其实西红柿也是接这个谐音吧。导演曾经有一段话，西红柿其实指的是彩虹下面的城市。 哦， 然后它有一个看上去比较浪漫的一个小场景的一个描述啊。导演呢是说，这个经常会回忆起小时候。放学背着书包在回家的路上，他还不太想回家，然后呢突然看见天边出现了彩虹，哎，这样的一种这个儿时的情景， 就是童年里边回忆的那个家乡，特别开心，特别暖的感觉。 这导演就是不一样啊！ 不，但是我觉得 文艺青年还是真的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开心麻花的所有的剧目，他们的名字都有特点，就很容易。夏洛特烦恼， 然后那个叫理查特，理查的姑妈。 但是这次我们得让这个马石跟我们解释一下哈，就是这个西红柿首富跟这个开心麻花它到底啥关系？ 当然了，开心麻花是最主要的出品方之一了。对，然后西红柿首富呢，也是开心麻花和两位导演共同创办的一个新的一个 厂牌， 电影厂牌。 就是它是一个全新的 公司， 哎，电影厂牌就叫西红柿， 对， 影视 啊， 我去了， 真有这么一地儿 啊，我还真不是故意去的。我是去另外一个地儿然后呢我就经过，哎，我说这个门脸儿，这门也不开也没窗户，这什么地儿啊， 黑店嘛。 然后就水泥你知道吗，全是水泥，然后伸出来一小截儿。那天他们公司没有人，然后呢上面仨字儿西红柿，然后那个颜色吧淡淡的，小小的，就那嵌在那个水泥墙上太低调了吧。 导演非得他们非得要一种永远都没有竣工的感觉， 特别像武侠片里边那种闭关的地方，是不是？ 哎呀，你俩说的都特别对，就是没像没竣工的然后像闭关的地儿，就不像人家好就富丽堂皇的， 人在里边憋大招呢。所以你们这个你们就是这个公司也是因为这个电影而成立的，是吗？因为这个名字整个的就是跟这个都完全一样嘛，西红柿首富。 对对对，其实西红柿这个名字其实来源于夏洛特烦恼。夏洛特烦恼发生的城市其实就是西红柿。 又没注意。 哎呦，这也算是一彩蛋。 对，西红柿火车站嘛，那个 西红柿第七中学，还有西红柿医院都有。 哟，真没注意。 哎，真是， 回去再看看这隐藏的彩蛋。 所以他们是为了用这部剧再把《夏洛特烦恼》再炒火一遍。 对，然后一鸣哈，两部电影其实都参演了。 对。 啊，然后 一部少一点， 对，当了一个司仪，是吧？ 对，司仪。 这回是全程跟沈腾搭档哈。 全程跟腾哥搭档。 来说一下呗，就是因为这次里面好多都是夏洛的原班人马，对吧？说说再一次合作的感受吧。 是腾哥再一次的感受，就是腾哥就十年如一日嘛，他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一样的幽默。 其实我特别想知道，就是你当年，因为我们感觉啊，从当年我关注你的那些这个作品开始，到后来 你小时候关注的， 哎，对，关注的一些作品，到后来其实你消失了一段，我们感觉是消失了一段，就是作品没有其他的那些你们当时同期的那些人的那么多， 是。 然后你那段时间都是在哪？潜伏在麻花里吗？还是怎么样？ 哪儿？ 潜伏在魏俊峰的房子里面憋大招。 别大招，对，哪儿都待过，对，就对，那几年也一直在尝试搞一些创作什么的，然后， 所以那时候你转入到幕后一段时间， 对对对对对，做编剧啊、导演什么的， 所以那个时候，那你跟这个《西红柿首富》的这个整个的剧本创作有一个什么样子的联系吗？ 我跟没什么大联系，就是有一天导演突然找到我啊，然后说那个，哎，有个特别好的角色，你想不想演？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我说想啊。那你胖一点行不行？增肥。我说胖多少？他说越胖越好。 原这么回事。 对啊，然后因为这些年你做演员一直在为这个减肥这事儿苦恼嘛，是吧？ 对， 说你胖，然后突然间让你演一个戏，然后又肯定是个，你就不问你都知道是个好戏 啊， 好角色，然后又让你使劲吃，你说这事儿高不高兴？ 那时候吃到什么程度？ 就他没说，就是越胖越好嘛。然后那个马哥马池这边人就一直 就催着你胖， 总请我吃饭，就是每天 监督着 下楼啊，走啊，吃饭。 那马池你还好啊，你没胖呀？ 我还行，我就一个人吃就挺费钱的了。 东西都让他吃了， 就你看着他吃是吗？你也太敬业了，你这。 对，主要是控制剧组预算嘛，让他一个人吃。 对，因为在剧里啊，就是。庄强这个角色的确非常非常的可爱，就是你自己在定位这个角色的时候，因为他在这个沈腾的旁边，你肯定得有一个自己特别个性的东西，跟沈腾是完全相反的，就是你怎么定位你自己演的这个庄强？ 我自己怎么定位我演庄强？我觉得跟我身上还有一些比较吻合的地方就是也没有什么多大的追求，然后这个。就喜欢跟好哥们儿们那个在一块儿，然后互相依靠， 互相不问出处，对，每天开开心心的就行啊。 哎，那制片人评价一下这 他吧，他这个角色其实确实挺像一鸣平时，就有点一根筋的意思。 嗯啊，一鸣平时啊， 对对，一根筋，就认准了这件事儿，怎么着都行， 或者你让我干嘛啊？对。然后决定这么干了，那你就这么干吧。 他确实也不考虑什么利益啊、利害啊。你让我只要认可了，那我就认可你了，那我就一门心思就跟你走下去了。 他哪跟我说了这个只花钱别往回赚呢？对吧？ 对，当时因为我看的首映啊，特别感谢马志清看的首映。就当时我看完以后，包括现场有许峥夫妇啊，有这个吴京夫妇啊，很多影视圈的这些笑星们哈、不能叫不是完全的笑星啊，大咖们都去。去了，大家都觉得是哎呀，这戏太好看了。当然我觉得破十亿那是轻轻松松的事儿，一语中的，我就觉得我 哎呀， 我觉得我现在预测票房能力已经越来越强了。 你这样你自己赶紧拍一个，你拍一个让我预测一下好不好？哎，这马老师有就是上一部就已经《夏洛特烦恼》就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了，所以在这一部从你们这个创作呀干嘛的整个过程当中，你们对于票房有一个什么样的期待吗？当时在创作 期待肯定是有，因为这个选择了不同的档期嘛，这个想在暑期档，我们觉得这个档期可能延展性比较好，可能能让更多的观众来看到这部电影啊。那至于票房的预期呢，其实没有更高的追求了，能一步比一步强就好了。 哎，其实我特对于闫飞跟彭大魔这两个人，我特好奇。因为我觉得他们在这个剧组里啊，就是整个就我觉得是一个不一般的存在。为什么呢？就感觉你们这个组里边谁都比他俩有名，你们觉得吧？对不对？沈腾、一鸣，然后感觉拉出来一个都比他俩有名。他俩好像就一直都是那个也不出来，感觉趁着夏洛特烦恼， 这个就跟那个他们公司这个装修的这个特别像，他俩就特别像一个闭关的两个大侠一样，对，就是 他俩就属于那种特低调的。是吧？然后就是挺懒的，是吗？ 是挺懒的， 挺准确的。 为什么就会这么说呢？我不太了解。 懒得出来照个面儿都。 对，然后特别逗。我们首映的时候，然后俩人就是特别自觉的就在边上站着。我从哪个角度都拍不到大魔闫飞，我还因为闫飞在这边最边上，那灯就死活把那个大魔的头照着，我怎么也拍不上。 哦，他俩是这样子 啊，特别低调哈。 其实他们俩在就是还是比较一门心思在创作上吧， 对， 不想分担更多的精力在其他的他们不太擅长的地方啊。 对对对，其实在这个戏里有一个很好玩的啊，就是叫脂肪险，就是你每减掉一斤，它要花光这十亿嘛哈。这么说吧，就是你减肥就有钱哈。哎，我觉得这个创意真的是挺好的。听说这个一鸣，你跟腾哥打赌说拍完电影之后就能狂瘦20斤，然后你也成功了，然后他给你钱了没？ 他到我们打了个赌，就是那个我都回来减了大概有2个月了，然后我们开那个发布会，发布会的时候就说那时候我已经减到185斤了，然后说再减10公斤，如果在一个月之内到7月27的话，然后腾哥就掏那个2张电影票钱，2000张电影票钱， 两张 我也 沈腾也太抠门了， 对，然后对到日子的时候我收到了164啊， 成功了哈， 成功了，对。 哦，我还以为你收到了164块钱，我刚刚想2000张电影票不是这钱是吧？哦，你是瘦到了164斤， 对， 他当时已经突破200了，其实最高峰， 最高的时候， 真的差不多有40斤的。 进组之后就是腾哥一直在监督我，对，每顿饭吃完了之后，我一起来，就瞅着我吃完了， 就得再接着吃点是吧？ 对，我说啊，吃完了。 那一鸣，你当初转向幕后是因为自己太胖了吗？ 不是，那个其实我这些年都是胖胖瘦瘦胖胖瘦瘦的，一直在这个就是胖了然后减一减胖减一减，但是一直都没有这么胖，最胖的时候也就是160多斤，不到170吧。然后这几年对就憋大招了嘛。 对，所以呢一会儿我们听到这首歌呢也是配合我们电影当中这个剧情，也是整部电影当中啊特别高潮的一块儿，就是看的时候就热血沸腾，就是燃烧你的卡路里，一块来听一听。